灯比较暗一点啊，不过没关系，没关系，暗就没关系。我觉得，贾佳，这个前面的灯是不是不开，你的投影会比较好一点？嗯，对，那还是不开好了。中午下课以前讲到，赤豆当归散，那这个像张仲景在处理这个很多的，就是有发炎的症状的时候，大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轨迹啊，其实也不止张仲景这样认为，其实中医临床也都是这样觉得，就是当我们有发炎的症状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血烧成，就是产生了脓这个东西。然后当脓这个东西淤积在组织里的时候，这个状况就变得不容易好转，就好像被黏住，就荡在那里一样。所以如何能够把这个脓去掉的技法，比如说桔梗甘草，比如说当归红豆，或者是这个薏仁附子败象散这些东西，它其实在今日临床来讲还是相当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关系到那个很多的就算我们今天这个人是去看西医院，术后的痊愈，就是能不能调得比较好的话，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像比如说有大陆啊，也有一些专论是讨论有没有办法用那个中草药的效果来缓解那个西药治疗的副作用的。这样的专论其实近代是非常多的。那当然有一些是有一点为难，就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接受这个化学治疗开始掉头发了，那你说哪一种中药比较能够让人不掉头发，或者是能够保住人头发？那对不起，现在研究出来的还是不够强，就是因为它那个化学治疗药物是相当厉害的，那你中药的调补其实是比较慢一点的这样子。所以那个当下要用中药材让那个人保住头发不掉有一点难，但是如果这个人接受化学治疗的时候，同时用中药的补法，就是让他的身体，就比如说有些人说他做了化学治疗以后，他的那个白血球会被消灭很多，所以那个这个好像免疫力会下降很多之类的。那如果这段时间你吃中药的补药，如果补得很对症，补得好的话，那可以保住他的身体的白血球，不要损失那么多，然后一直维持在那个西医院帮你检查之后会说，哎，你的血球还不错啊，没问题，这样一个状况这是可以的。而且在如果你把它补得很好的话，虽然不能够及时的追上西药的让你掉头发的那个问题，但是用中药补过这个化疗的患者，有的时候化疗结束以后啊，他化疗之前他的头发是白头发很多的，但是化疗结束他长头发就是黑的，就是经过这一轮补，那个缓缓的追上这个让人体质得到一个好转，那还是很有希望的。那又或者是针对西医的那个临床，就是有一些特定的中药是比较可以说是目前确定疗效还不错的，就比如说如果你生一个大病，西医院要帮你做检查的时候，会有的时候让你用一种叫做显影剂的东西。同学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还不是很知道。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在台湾的，我说台湾的这个西医院，你要被推进病房做这个造影手术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在你被推进去的那个当下，忽然有一个护士会出现，好像童话故事里面那什么金斧头、银斧头，你掉是哪把斧头的那个故事情节，他会跟你讲，哎，这位兄弟啊，他们不是叫你兄弟啊，叫你先生或者小姐。这张小姐啊，这个现在你有个选择，你可以用我们健保给付超级便宜的那种烂的显影剂，这样子你会有一些些的机会，用了以后肾脏会受伤。但是你也可以自费再多付800块，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好的显影剂，让你肾脏比较不会受伤，但是也不保证不受伤哦。啊，就是 要唱的那个要被造影的那个当下你做选择啊、哦，就他们非常知道那个行销的那个时机点这样子。那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学中医的啊，你可能就会用一个比较混的方法，就是我先买一些生半夏，用加几片生姜，就比如说三钱生半夏，三钱生姜。慢火煮久一点，因为半夏煮了不久还是会辣到人啊、哦。然后这样的一个小半夏汤，就是一帖小半夏汤。那这个东西呢，是比较有经过一些验证说，说它能够帮助身体，就是让这个显影剂的毒素不要伤肾脏的药。那当然，其实你真的用了那个造影剂，会真的把肾脏搞得很坏的，这个几率也是很低啦啊、哦。但是如果你还是要挂个保险的话，再加一个生姜半夏煮水的这个当茶喝，基本上好像风险度就很低。那另外一个在西医院啊、哦，以为不会发生，但是时不时会听到一两件这样的事情。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周遭的人都是比较不幸的人，所以我的有生之年有听到过两宗。你们是听没听过，还是比我听到的多？就是。在动手术或做手术的过程或者之后，西医院打的那个抗凝血剂的剂量或者药效没有如同他们的预期，乃至于那个病人后来就因为那个血啊淤在肺泡里面，然后就闷死掉了。你有听过这样的情节吗？ 有，肺栓塞。 啊？ 肺栓塞。 之类的吗？我不知道。那这个东西在中药方剂里面是有这样的症状，就是恶血攻心，就那个。那今天是比较，我听过两种，就是西医院动手术之后，因为抗凝血剂打得不是很适当，或者病人的身体没有如期的起反应，然后就造成他的淤血黏在肺里面，那个病人就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死掉了，这样的故事情节。那这个的话，当然西医院一定有他自己的救治的方法，但是如果是中医的话，就是。那个苏木跟人参的那个二味参苏饮，就是不管西院给你什么抗凝血剂，它用的好或不好都不管，你就先煮一碗先喝掉，这样先把那个往肺来的淤血先化一化。反正因为中药跟西药在这方面拮抗并不会很大，所以也不会让西药变得有效或者没有效。反正就是当做挂保险的喝一喝，或者是但是你知道，一旦这个病人开始脸孔发紫啊，然后开始喘的时候，你才开始出去叫计程车叫出租车买药，这个可能有一点来不及的感觉啊，就是就像是那种病就年纪很老很老很虚弱的老人家，有的时候会在那个就是请看护调理的过程里面。好像忽然爆发一个病，然后那老人家就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喘不过气来，然后就往生了。然后后来送到西医院的时候，他们会说，哦，这老人家往生的原因是什么急性败血症之类的。那急性败血症如果用中药的话，比较是那个也有柴胡油葛根，也有生石膏，那个什么柴葛解肌汤之类的结构是可以及时压制的。可是这样的情况，通常那老人家开始喘的时候，你再买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这个部分就先算了，啊，但是就是很多很多我们中医的药方，比如说像是术后调理，比如说手术后，如果我之前说如果有粘连的话，用那个蜡管揪肚脐，对不对？烧蜡管从肚脐抽，或者配合一点温白丸，或者是手术后多少身体会残留淤血，那就照张仲景的非常固定套路的淤血打法，那又或者是手术后如果伤口想要复原的好一点。那你就稍微吃一点科学中药的通窍活血汤，让那个组织能够长得漂亮，然后不要留下那样一条凸出来的疤。那这些事情，中药还是帮得上忙的。那至于说有一些事情，我觉得中西药的切换比较为难的一点，就是像是那个一个人高血压很严重的时候，他其实多半已经在吃西药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人想转换套路，想要改成中药调理，但这种情况另药剂会有效的高血压通常是真武汤症嘛。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你就是先让他，就是说这个人，如果不要说别人的啦，我觉得学中医就是管自己，头一年两年管自己就好了，别人也不用那么热心。但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也吃真武汤， 但是西药呢稍微的慢慢的减量，就是那个药我不知道是长什么样子，是胶囊还是药品啊？对，就是可能如果是片的话，你就开始慢慢把它搓掉一个角角，然后搓掉两个角角，然后让那个片开始变小一点，或者胶囊就打开来倒掉一点点再套回去，就是那就这个高血压的缺憾倒还是顺畅，就是慢慢的减量，慢慢的减量，慢慢的减量，那这样子的话通常是可以切换过来的。那我觉得最难切换的是失眠，因为如果那个人他今天不吃安眠药就会完全睡不着的话，那你是不是中药的方剂一定可以追得上他的那个睡不着，但是有一个就是或者他对西药有依赖性。哎，甲胺还是猪药，我这个东西忘记了，我们上次在苏州的那个榨汁会的时候，龙老师说要解掉身体残留的那个对西药的那个关系的是用什么东西来解它，你记不记得？ 他是会先用那个吃萝卜， 我好像记得的是另外一个方子，那不然可能请贾家回去再调阅一下克利的逐字稿什么，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内容，明天再补给同学好不好？ 好。 但是我记得苏州大师会的时候，我有问过龙帅江老师说，这个失眠的这个切换到底要怎么切换过来？所以贾家，你大家回去看一看我们的那个上课内容，可不可以？那明天再整理告诉我好不好？谢谢啊。 嗯。 那就是好像是有一个稍微平缓的切换的方法，但是基本上来讲都还是蛮难的，因为一旦那个病人今天一停药那个安眠药，他就很不好睡，然后你中药又一下子追不上的时候，这个切换是比较难的。 用桂枝茯苓丸 啊？什么东西？ 桂枝茯苓丸 啊？ 桂枝茯苓丸。 桂枝茯苓丸就是一般是通上女人的下腹的淤血的那个比较弱的桂枝茯苓丸。那会让这个西药的依赖性一下就稍微被清掉一点。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切换过来的过程应该是可以切换，但是实际上发生的一些状况变得不太好切换的是那个所谓血糖高的问题。因为我们虽然糖尿病分第一型第二型，但是如果你今天用的是张仲景的那个八味肾气丸的汤剂，并且里面或者泡附子用多一点，或者泡附子之外再加一点生附子，这样的做法都是能够散发在差不多一两个月以后血糖到达一个相当安全的范围，就是那个数值看起来不会很吓人，就是 OK 的状况。而且真武汤退高血压或者是肾气丸退血糖的好处就是你并不需要吃一辈子，就是它只是一个体质的偏差，把这个偏差修好了你就停药一段时间也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你又体质上又再退步了才需要再调理，不然的话你要维持住是可以的。那啊 什么什么 那可是呢，就是如果你要把它从西药的这个降血糖药切换到中药的肾气丸汤剂的话，有的时候你在吃肾气丸到到达一个安稳有疗效的过程以前，这个人的血糖会高高低低的有起伏。也就是说，当然这个东西详细讲是决定病啊，现在先讲一下没关系，就是因为到底糖尿病的故事情节比较像是你身体的细胞吃不到糖，糖都散溢在外面，那你一旦用肾气丸的这方法介入以后，它的有一段时间好像是要让你的细胞可以吃到糖，所以那段时间血糖并不会下来，等到你细胞够好一点才会血糖真的下来。因此这一段时间的那个血糖的不稳定，如果这个病人是那种三天两头甚至每天都要自己测试血糖的人，他的心情上恐怕会撑不住，他会对你觉得很没有信心这样子。所以有没有就是很难遇到一个病人是他就是一个月就随你医他也不测血糖的，他不用吓自己了，那这个切换通常可以顺顺的做过来。但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在西药的世界会觉得血糖高了对身体不好，所以会希望你 尽量不要吃糖类、淀粉之类的东西。这个你们大陆有这个说法吗？ 有。 那可是，如果这个病人一直持续着那种战战兢兢、不敢摄取糖的状态，那他的细胞不是就一直吃不够糖吗？所以他的身体还是会一直想要代偿性的调高血糖。所以这个病人如果就一路走来都很怕吃淀粉质的食物或者很少吃的话，那即使是重要的八味肾气丸也会很难起效。所以台湾曾经有一个个性比较火爆的中医生啊、哦，中医师，就是他病人要来看糖尿病，然后一直跟他讲说你那个我糖尿病，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只能吃什么青菜粉丝什么的，哦，任何饭都不敢吃什么的。那中医师端出一碗浓浓的糖水，说你现在糖水给我喝下去，你敢喝我再饮。哦，那或者有中医师要和缓一点，不会让你什么要喝一碗糖水才算拜入我的门下这样子哦。那和缓一点，他也会跟病人稍微讨价还价说，你能不能这个疗程期间多吃这个啊什么，我们叫番薯或者地瓜，你们叫什么？ 啊。红薯， 红薯就是红薯块一块的那个稀饭，这个红薯粥你能不能每天都至少吃一些，并且能够就是说有一些糖是它的糖分是对身体比较没有，就是因为非常会造成人糖尿病体质的是精制过的砂糖，比如说什么爱斯基摩人原来吃那些鱼，糖尿病人很少，后来精制砂糖传过去之后，爱斯基摩人就开始糖尿病的患者增加了。那又或者是或者是说那种精致砂糖比较是那个可乐汽水里面的糖，所以那个糖的确是对糖尿病有点不太妙的。可是如果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在这个疗程里面能够就是每天愿意吃几碗这个地瓜煮稀饭，或者并且不要说或者是并且他能够每天愿意喝一两杯的这个比如说350cc 的那个红350cc 的那个350公克的红糖或者是黑糖的煮久一点身体比较好吸收，当然这是中医的神话感觉啊，就是我们用科学的化学成分来想这件事情，应该煮久跟煮不久差不多的，就是煮的比较慢火炖过的每天50公克多的红糖或者黑糖的糖水能够一直有这样喝着的话，那这一个月它的那个中药的起效的效果会比较好，因为中药是调节你的体质，所以它并不在乎你摄取的糖摄取的多，因为你体质调好了就没事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那种能够帮助中药起效的什么红薯稀饭啦，或者是每天吃那么多的黑糖水啦，那像我们台湾的糖尿病的患者其实都已经很会害怕这种东西了，就是他，你让他吃这个，他真的不敢，他会觉得真的很奇怪哦，应该会吃坏吧，通常是不敢。那你们这一边的一般民众的，我们不要说中医狂啊，就是一般民众的状态呢，也不敢，对不对？所以就是，只以技术层面的操作而言，这个是可以切换得了的，但是遇到这个人的这个不敢的这个部分。还是会很难切换。我不太确定，就是教我的人是说，用这个黑糖水或者是地瓜稀饭，但是甘蔗的话，就是要有实际患者试试看了。 然后肾气丸不分那个一型糖尿病和二型 的。本来我以为要分的，但是结局是只要症状是消渴尿崩就可以不用分。就如果不是消渴尿崩，他没有这个明显的主症的时候，那可能才要分一分。 但是有这种一型糖尿病，他们说是它是病毒感染的那种，然后到底结果而言，肾气丸是可以把这个病毒分清楚掉的。 是这样子。首先，一型糖尿病是病毒感染这件事情是还有后话的。所以这个故事情节就是肾气丸它的作用，这样说我重新说一次好了，好不好？就是因为这本来是学因病要讲的，所以你现在这个问题会把后面的课拉过来，不过反正这个课程差题已经差得很凶了嘛，对不对？这个顺序上不用关系嘛，反正你们输入情报应该不太在乎这个情报的顺序。 就是第一型糖尿病之所以会被视为一种厥阴病，是因为你想想看，伤寒论的那个六经传变，对不对？太阳病、阳明病、伤寒病这样传进来，到了张仲景的这个少阴篇的时候，里面就出现很多的条文，说这个病人会死掉，这个病人会死掉。所以会有很多病人，就至少是汉朝的病人，到少阴就死于心衰竭、肾衰竭、心包积水什么的东西了。也就是很多的张仲景的文字里面，死人死最多的是少阴病，不是厥阴病。可是如果这个病人侥幸不死的话，但我现在提出来也是现在目前的科学界的阶段性的研究结果，以后会不会改口我不知道啊。就是有一位病毒学家，他提出来的是这个人体里面的细胞的基因里面是有10%，就是人的细胞里面有很多基因啊，对不对？基因有那么多的信息，那里面有其中有1.5%的基因是我们可以确认说这个基因是决定你说长得有多高啊，眼睛什么颜色的那种功能性的基因。可是这个人的基因组合里面，人类的基因组合里面却有9%的基因，就是多于那个1.5，6倍哈、啊。那个9%的基因叫做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就是这个人他的家族在过去的世代有一些感冒病毒感染的过程，人的身体因为那个病毒刚好是反转录病毒，会转录到这个人的 DNA 层级的话，他的那个病毒的内涵会留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就留在这个人的基因里面。那也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们人类在地球上过了多久的时间，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的人体内累积的过去世代感染的病毒的那个病毒图书馆的样本的那个含量，已经比我们的功能型基因还要多6倍了。那这个东西如果站在一个生物的保护机制来讲的话，它是当你的内建反转录病毒已经有了这种病毒的时候，那类似的或者同样种的病毒再来攻击你的时候，这个无关抵抗力抗体的问题，而是你的身体会比较好对应，身体这个内建反转录病毒的这个图书馆资料的功能可能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基因是太过于紊乱的世界，我都只敢说可能，就算书上这样写我也只敢说可能。但是这个多于人的功能基因的6倍的这些基因呢，它在你每一次的细胞复制的时候都必须全部都进营养机再复制一遍，你知道那种感觉。所以它是我们人类必须要消耗体力去对待它的，而且这些东西在复制的时候是会产生多余的基因的残破片段，然后需要细胞去代谢的。那位病毒学家的论点是，像是糖尿病、第一型糖尿病之类的疾病，是因为那个代谢，就是人体代谢不动的那些内建反转录病毒复制的时候引起的残破片段基因，激惹到免疫力攻击自己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第一型糖尿病它是这个人的因为他内建过量的这个内建反转录病毒的量有点太大，然后他身体刚好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它代谢这些情报破片的能力不够好，然后人的免疫细胞会攻击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受到攻击，胰岛素就不够了，于是就变成第一型糖尿病。所以第一型糖尿病你姑且说它是遗传性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就是它本身比较接近于所谓的红斑狼疮那类的疾病，就是自体免疫力攻击自己的那一挂的疾病。而这一类的自体免疫力攻击自己的疾病，在中医的治疗里面，因为我们不是大部分的中医都是用厥阴病的药法去对待它，对不对？但是肾气丸也可以算是厥阴药啊。所以肾气丸在人体的能量的框架调理这个阳气浮跃在上不能进入三阴经，或者是倪海厦先生当年治疗这个免疫力攻击自己的疾病的时候， 用到的方剂就是又要有用，还要有用。他的那个框架非常像是绝阴篇的那个，他自己会说他开的是真武白虎汤，但是结局而言就是有点像绝阴篇的药法，或者说近似于绝阴篇的麻黄生麻汤。那这样的使用者偶尔会提出报告，说这个人糖尿病被我治成一场大感冒，然后他这个感冒医好以后，糖尿病竟然好了，就是这样的剧情是曾经存在的。或者有一些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没有经过中医的治疗，都自己一场大感冒高烧以后糖尿病好了，这样子的临床报告也是有的。所以这个是对你提出来的那件事情，我个人的知道的剧情是这样的内容。所以这件事情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就是难道说已经变成我们 DNA 的一部分的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真的还可以被拆出去吗的问题？因为在科学的角度会觉得好像不可能也，但是在中医临床的角度，虽然这个例子出现的频率不是那么多，但是会让人觉得好像有可能也。所以这个是目前我对第一型糖尿病的看法。那至于说第二型糖尿病的话，就是它的胰岛素的分泌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细胞就不会接受胰岛素的指令把这个糖分吃进去，于是这个人就变成糖分还是散逸在细胞外面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型糖尿病，那我这个话说的是没有学术权威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个人的怀疑是第二型的糖尿病有一点像是这个人一直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所以他的肾上腺素被调高了，于是呢他的那个身体好像因为人在担心在焦虑的时候就会身体要把血糖提高，对不对？好像说你火灾了你要有力气搬冰箱，那个肾上腺素，那当你的肾上腺素一直被你的情绪所激惹的时候，他的血糖就是下不去。所以第二型糖尿病，我的个人的意见会觉得可能跟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的习惯有一些相关性。那我说用一个非常不科学不精确没有经过统计的说法来说的话，就是第二型糖尿病的治疗其实一般西医院也是等同一型糖尿病的治疗方式，就是给予胰岛素让胰岛素更多，对不对？可是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他经过了这个更多量的胰岛素治疗之后，好像常常听到的故事情节是他治疗了10年之后变成需要洗肾了。那么我这也是我的猜测啊，不敢说是绝对，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给了胰岛素，它的肾上腺就要更辛苦的分泌更多的肾上腺，让身体能够处于那个担心紧张的备战状态，然后肾上腺累坏了，然后就连带的变成整个肾脏的泌尿机能也被抽虚掉了。因为虽然在西医的解剖学会觉得肾上腺归肾上腺，这个泌尿系统的肾归泌尿系统的肾，但是在中医的观点会觉得那是同一种能量，所以会可能这个人就是因为长期的肾上腺素跟胰岛素的这样子的拮抗，造成他的肾脏终于累坏了，不能再工作了，就是这样子的剧情。那这样子的剧情，如果反馈到刚刚说糖尿病的治疗的话，这样的第二型糖尿病是不是一定可以用肾气丸治疗？就有点让人存疑了，对不对？说不定如何让这个人不要紧张不要担心比较是一个长期来讲比较有意义的处理方式。可是这个如果就算是第二型糖尿病，如果他的症状就是口渴加频尿甚至尿崩的话，那肾气丸还是可以对他的血糖起效的，就是症状和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症状都完全没有的话，只是血糖高一些些，那这个就难说了。就比如说因为如果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故事说到我们的 最近这十几二十年的台湾的西医界的状态啊，就是你们有听过说，比如说糖尿病，它的那个开始有这个血糖高的症状，如果你拖着拖着拖着，渐渐的这个人可能男生会开始阳痿，然后这个再严重一点，可能视觉会严重退化，眼睛容易什么内脏之类的，然后那个有的时候甚至严重的会什么脚的这个大拇指那边变成坏死坏举要截肢，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情节吗？那重要的故事情节，其实以中医的一个身体感来看的话，就是一条厥阴经没有了，就是那是一条足厥阴肝经上面发生的故事。所以糖尿病被视为厥阴病，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中医的观察角度会觉得还算可以说得过去。可是呢，这样的一些因为糖尿病而造成的退化，因为同学都知道厥阴经这条经是无形的能量的身体，对不对？它不是有形的物质的身体。那过去的台湾的西医界呢，就是看到这个人可能是第二型糖尿病什么的啊，然后就给他投胰岛素，让他血糖降低。比如说可能在二十年前会觉得说，哎呦，你现在这个血糖160、170有点偏高啊，要降到150才安全，这样子就是帮他用胰岛素让他血糖变成150。可是当这个病人以维持到150以下，西医以为这样子是正常的时候，哎，放久了他还是脚的大拇指坏死了，还是性功能减退了，还是眼睛退化得很凶了，所以这个时候西医那边就会有一种紧张感，说好像降到150还不够低，这个人还是被糖泡坏掉了，因为他会以为这个脚的大拇指坏死或者什么什么，这些是被糖好像腌那个蜜饯一样，就眼睛被腌成蜜饯的，脚趾头被腌成蜜饯的哦，所以他才坏掉的，所以他会理所当然认为是糖泡坏了，所以就觉得这样不行，血糖降到150还是太高，要再调低，所以投药要投得更重一点，降到130才行。然后降到130了，还是觉得，哎，这些症状依然发生，然后就觉得啊，不行不行，这样还是不够低，还要再低。然后他降到110以下的时候，其实这个病人过日子已经相当没力气了，会有一点头昏昏的。那可是当这些症状还是依然会发生的时候，他觉得不够低，明年开始掉到90以下才叫够低，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所以在这个糖尿病的故事里面，我就会觉得血糖到底多少才是对，这个标准是一年比一年严苛，就是可能在30年前160左右就放你过关了，可是到了可能3年以后超过90都不行了。那如果这个病人的血糖现在在如果现在台湾的话，现在血糖140都不得了了，大家吓死了，但是这个140可能在30年前大家觉得无所谓的。那如果这个140的血糖根本就是一个正常人没有什么问题的血糖，然后你吃了正气丸让它达到了140，那怎么办？在我们台湾的标准还是不能过关啊。你们那个标准现在是多少？ 这个血不是超过7吗？7毫摩尔每升，怎么变成300、100？那个太高了吧？ 单位不一样。 哦，我们的单位不一样。 哦，我说了。 对，所以变成说，我们的中医的治疗，即使知道这个人还颇健康了，就是眼睛也亮亮的，性能力也回来了，然后就是走路也很有精神了，然后他也不口渴，也不尿崩了。但是以现在的西医院，台湾的西医院的严苛的血糖要求标准，我觉得多半还是不能过关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来我们这边治疗糖尿病患者，是一个血糖破300或者爆表到根本不能测的，然后并且他是狂口渴，然后狂尿就频尿的一塌糊涂的，那这个你把他的血糖降到比如说130左右，然后口渴也好了，频尿也好了，你相当可以自豪的说我治得很好，对不对？怕的是那种症状不明显，你没有主症可以治，然后血糖治来治去还是像120、130的那种，那个就会病人给你的脸色就让你觉得很挫败。 目前大概是这样的剧情，那个整个逻辑同学能够理解啊。 是那个一百，就是有一个当时160，就是好像是说肾回收那个糖的阀值是160，如果超过160去那个尿 失了， 然后有一个 什么？那你告诉我这件事，然后呢？ 然后好像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定160以下。不能血糖不能超过160，是因为是看尿流的程度。 对啊，我觉得血糖不超过160挺好的。只是现在连120、130都不过关的时候，我怎么办？就你讲的话跟我的讲话应该没有冲突吧？ 没有。 对，因为超过160连尿都甜了，那有点过分。但是我们如果把它降到160以下，基本上就不叫糖尿病了嘛，对不对？可是现在西医院还说是叫糖尿病，怎么办？就尿都没有糖还叫糖尿病嘛，对不对？但是 血里面不血， 但是现在的要求标准是血糖一定要那么低的时候，那很难办。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中医界的人啊，想要跟西医圈的治疗好像要，当然我其实我自己是没有这个心情啊。我相信各位同学应该学中医到今天也已经相对是平静下来了，不会说要向西医界证明我们中医有多厉害了。可是这件事情的为难之处，就是游戏规则是对方定的时候，你如何能够在那个游戏里面胜出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像可能那个日本人觉得，大家都觉得好好看的小说是这个作者，可是德诺贝尔文学奖的是另外一个作者，因为另外一个作者他的那个文章是被翻译成英文让瑞典人看的时候，瑞典人觉得写得不错的，对不对？就是标准在对方手上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说什么。那这种难搞难伺候的事情，我一向的原则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不要念就没经，所以就这个事就不要搞不要伺候了。因为你一直要跟西医的世界去证明中医是可以的，那被人在游戏规则摆布的情况下，到最后无论如何情绪上是会觉得很委屈的。所以就是大约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13-11条，这个生麻跌甲汤的阳毒阴毒的两个加减法。这个生麻跌甲汤，他说这个病有两种发作的方法，就是把说阴阳毒这个病有一种叫做阳毒，就是这个人的脸上啊会有这样的红斑。那另外一种是阴毒，是这个人脸色发青，身体痛，身体的关节痛得不得了。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听故事，这个听这个剧情也知道，这是今天说的那个自体免疫攻击自己的，一个是攻击自己关节疼痛的那种，一种是被叫做红斑狼疮的那种。那同学这样你可以理解吧？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回事。只是呢，如果你以实际上开药来讲的话，因为雄黄这个药对人体还是有一点毒性压力，所以历代的中医发现雄黄这个药不加也还可以，就是你可以不要加雄黄这种含那个十字旁一个生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一种的矿物药，好像，就是不加也好。所以历代在做这个药方的时候，渐渐的雄黄发现说，哎呀，不用它也还算有效了，所以雄黄拿掉就算了。然后那个，另外呢说阴毒的时候，因为张仲景的认为是阴是比较收在里面的，所以不要用花椒来发它比较好。所以在阴毒的这个状况，张仲景说花椒可以拿掉。可是在临床上面的使用经验是发现好像在处理这个所谓阴毒的时候，有花椒也无所谓也没关系。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不管阴毒阳毒，临床都是可以开没有雄黄但是有花椒的这个版本。那么这个如果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红斑狼疮这种疾病的话，其实它的这个咽喉痛不痛，有没有唾脓血，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主症了。 因为西医会帮你确诊说你有红斑狼疮，对不对？所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的人的红斑狼疮就是所谓的免疫力攻击自己是不是那么明显的那种。比如说这个人的故事情节是本来是啊感冒扁桃体发炎，然后过了不久之后发现这个扁桃体发炎持续一段时间，他的肾脏的肾丝球开始坏死了，然后发现说他的肾丝球是被免疫机能吃死掉了，就这样的一个剧情现在也被归类于红斑狼疮。但是这样的一个剧情它的主证框架就很明显不是张仲景说的这个东西，所以张仲景是抓证，就不能说这个方对到所有的红斑狼疮这个事情上面去，所以可能在这个人肾脏有坏死的当下还是要用中医什么治肾脏的方法先救一下，然后再看看他的身体有没有一个整体的比如说厥阴病的框架，然后我们来治厥阴病之类的。就是有这么清楚的症状的时候你就用这个生马鳖甲汤，没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你就去找有没有厥阴病，大概是临床这样子来看。因为厥阴病的体质会让人容易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因为或者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讲到厥阴病，但是我们大概来说一下，就是当这个厥阴风木之气坏掉的时候，这个人体就会阴阳相争。那阴阳相争的时候，人的人体容易发生一种什么什么东西开始蔓延的现象。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开始蔓延这个现象，当然你用西医的讲法来讲是这个人下腹腔免疫力失调之类的，但不管它，我们用中医的框架来讲，就是因为是有一位前辈，西医界的前辈跟我讲，他说人类的疾病从古时候到现在一直在做一个精致化的转变。他说这个精致化的转变，他说比如说张仲景《伤寒论》这个乌梅丸，他的主症是吐出蛔虫，但是今天的人已经吐不出蛔虫了，可是乌梅丸还是可以吃，对不对？但是治的是什么？就是他当你的身体里面处在厥阴风木之气坏掉阴阳相争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体就是一开始如果有蛔虫的话，蛔虫会先大量繁殖，可是我们今天的人已经蛔虫没有虫卵了啦，所以蛔虫没有办法大量繁殖到你把它吐出来的程度，于是它就会没有大的就用小的，于是就什么呢？原虫大量繁殖，就什么阿米巴原虫什么东西，那种东西大量繁殖变成阿米巴痢疾之类的。那如果连原虫这么大的虫都没有的话，那就细菌大量繁殖，细菌性痢疾或者什么感染。那如果细菌都没有的话，那就病毒，如果连病毒都没有的话，就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发作。所以这样子的被激惹到发病的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属于中医的厥阴病的这个框框里面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能够把厥阴病的这个体质得到调理的话，这个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的代谢不良物激惹到你的免疫力打自己的这个事情就可以平息下来。这个是站在张仲景的经方的这个 paradigm 这个理论框架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比较可能采取的方案。当然因为红斑狼疮是这个疾病，有很多中医都开发了别的治法，所以这个事情是有其他解的，只是我们今天是用张仲景的六经传变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张仲景的理论框架里面是这样子来看待这事情。那么生麻鳖甲汤，其实生麻鳖甲汤的方药啊，用我们今天说的什么红斑狼疮啦，或者是自体免疫失调啦，这些的讲法语感上都有一种不够滋味。但是这个什么自体免疫攻击自己的这个疾病的总称红斑狼疮，或者是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之类的，日本人对这些病的总称叫做这个东西，这个请问一下，有没有人有一点熟悉西医学的，可不可以告诉我，可不可以教我一下，为什么日本人会称这类疾病总称胶原病？好，还是我们 其实大中国也不是这样叫它的。 就 啊？ 不是这样叫的，风湿类风湿它不就那样叫啊？应该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叫青阳病。 哦，我这样子说啊，我不强烈的说我说的一定是对的，但是日本人对这个疾病的定义好像里面含着一个语感，是在说这个人的血变成黏黏的果冻的这件事。但实际上人的血到底有多黏多不黏我不知道，但是他马上会觉得人体身体有什么胶质不对劲，就是当然我们可能围观的角度会认为是免疫细胞攻击自己吧，但是以日本人对这个疾病的定义是好像这个人血变成果冻血了。因为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称呼，是因为生麻黑甲汤它的中药的药物，用中药本草学的童话故事来看的话，比较像是在治疗果冻血。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好像你知道，就是当你的那个微观的世界弥漫着那个什么基因破片代谢不完成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好像以某种方式在什么我们不能看到的地方，它有一些果冻状的什么东西，但是那个是太过微观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而这一类的东西，像生麻痹解汤，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药物是生麻，那这个《伤寒论》里面的里面有个麻黄生麻汤，里面也用生麻。生麻这个药物在后代的那个《本草学》里面认为生麻就是把阳气升上来，但是这个说法又被很多很多医家博士说什么补中心它能够生，对不对？然后那个作者李东垣强调说，我这个是用生麻把这个阳气升起来的。他说后代医家说，你如果参看更早的古方，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是生麻的力道是在于化掉一个人的身体的浊气，然后让那个阳气不被绑住。真正提升体的药物在补中心汤里面是柴胡加黄芪这一组在生。生麻并不提供上升力，只是因为它名字有个生麻，对不对？那生麻在古时候的古方派的世界，它是用来解蛊毒的。而这个蛊也不是真的是我们民间传说的那种蛊毒，而是你的身体里面，因为我们的这个蛊毒的蛊字定义是很那个很多重的。就比如说温白丸算是廉价阳春平价丸的话，它在加很多比较难搞到的药物。有一个版本是孙思邈的千金方的奇婆万病丸，那奇婆万病丸这个方子它就比较能够治到某一种的蛊毒，就是他这个人的那个整个小腹是异常的凸一坨出来。那个是用巴豆剂配上其他的那个以毒攻毒的药味在处理的蛊毒。但是生麻在处理的这个蛊毒呢，说不定就有相关到我刚刚说的，在非常微观的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小虫诞生了，但是那些微观的世界我们中国人觉得像是虫在蠕动的那个什么东西，生麻可以把它化解掉。所以在诸多中药里面，那个造成免疫力攻击自己的那个激惹它发生的那些那个什么东西，好像生麻是有对到的样子。我只能说好像，因为我连那个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那然后呢，鳖甲是一个其实这个地方的鳖甲我都不知道要用古方派的想法来看待它，还是这个后代方的想法来看待它。总而言之，如果我先姑且用后代方的想法来看待它的话，鳖甲是一个专门专通足厥阴肝经的血分的药，也就是鳖甲是非常厥阴的药。像是当一个人的那个常年的委屈跟愤怒已经让他的这个左冠脉结成一层厚厚的隔脉的时候，要解这个隔脉，那就是鳖甲磨成的粉，每天吞10公克，这样吞好几个月。那另外一个超级能够疏肝的药，就是无敌疏肝药，就是疏肝药里面最厉害的几位，其中有一位是羚羊角，就是有热气郁在肝里面，你要把那个热气排掉的话， 如果要开不出来的时候，羚羊角有可能开得出来。所以能够钻通那个肝经的一个鳖甲，一个羚羊角，算是目前中药里面的最强的几个位置，就是冠亚军的地方。那我们之前小小推销一下那个什么清补肝经的三清丸，也是用鳖甲。那父亲主他在治疗女人的子宫肌瘤喜欢用的药物组合是鳖甲加荸荠，要连皮用的，荸荠要连皮用。所以认为鳖甲那个往那个地方钻，往那方挖的力道，加上中国人说荸荠是如果你跟铜钱一起嚼，铜钱会坏掉的，所以荸荠是化铁消金之物，然后用来挖那个子宫肌瘤这样子。所以这些都让你看到这个方剂的结构有点像是鳖甲跟生麻这样子，把这个药物的药性钻到你的厥阴穴分去，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的感觉。那至于说花椒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可以放，有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放，这就姑且不论。那么当归让血的流动比较顺畅，这个可以理解，就是增加血的力道，就是好像这整个方子就像是一个把已经有脏东西的变成粘着的血化开，变成干净的血的一个方子。所以在幻想的世界，为什么姑且这么幻想它？所以如果你刚刚好就是这种身上有那个红斑狼疮，就是有红斑嘛，对不对？真的起到红斑的，然后这里都有发炎的反应了，那这个方可以用。那或者说阴毒的话，我也听过有人得到的那个类风湿性关节，那个自体免疫攻击自己是全身发痛的那种，你有没有听说过？有，就这里那里痛的那种，对不对？那这里那里痛的那一种，就算是阴毒的这种。那又现在反正临床不分阴阳毒，都是用那个不放雄黄用化药的版本，所以这个方就顺顺的开下去了。那但是这个方它可能必须跟六经传遍的整个方向整个框架做一个接力，就是可能你用这个方让它这个急性期得到了缓解，那还剩下两三成的病根，这个剩下一点的病根恐怕要重新从厥阴病的角度去看待它，就是差不多就要从厥阴的体质来调理了，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它当然以这个好用度来讲，生麻鳖甲汤也算得上是这个自体免疫发作的时候症状和的时候比较好用的方剂。那接下来我们那个太阳篇的这个常用的方剂还有一组栀子豆豉汤还没有讲。那这个栀子豆豉汤跟同学讲一下，它其实是一个不必开到，我们现在一般用这个方子都没有开到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么重了，所以而且这个方子说起来也是有它比较含糊的地方，就是这个方子呢，临床上面你开栀子跟豆豉也有效，你开栀子豆豉甘草也有效，你开栀子干姜也有效，你开栀子附子也有效，你开栀子附子半夏也有效。也就是说，虽然我在教这个方剂的时候会说栀子跟豆豉有个什么样的本草童话故事，但是其实临床的时候没有那么严格。简而言之，栀子豆豉汤它的我们幻想的画面是这个人的某一种的心肾不交，他的心火跟肾水互相挡到了，但张仲景在说这个故事情节的时候又会说这个是被庸医乱搞之后变成的啦。那只是呢，我们假想本来这个心火肾水互相挡到这件事情好像热在上面下不来，对不对？可是这个栀子豆豉汤它却不等于厥阴病，因为栀子豆豉汤的那个感觉或者是半夏泻金汤的那个感觉都是好像阳气还是想下来，阴气还是想上去，只是因为什么事情他们撞到了过不去这样的感觉。所以在太阳病的世界，这个阴跟阳还是想要抓住彼此的，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到了厥阴病的那种阴阳分裂，没有了厥阴风木之气居间调和，是根本阳就往上面走，阴就阳往下面走，是背对背的分手，这样能明白吗？所以当这个 就是它有这个什么心下脾啊，或者是胸口中央炙闷这种感觉，是因为阴跟阳还想要在一起，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不舒服的感觉。那么栀子豆豉汤在历代的使用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张仲景说这栀子豆豉汤如果你喝到吐了就不要再喝了，所以就有很多就是只读书不临床的医家会说栀子豆豉汤是一帖吐让你吐的药，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吐的方子有的时候也会放点豆豉什么的，但是在实际上的临床放的这个没有加盐巴的淡豆豉是有一点难喝没有错，但是它本身并不具有强烈的催吐机能，而张仲景强调这个邪气叫做虚邪。这个地方我要说一下啊，我们之前讲到很多中医什么阳实啊阴虚啊什么阳虚阴实这些那个虚实对不对，在那个相互下是虚实是这样用的，但是张仲景本人用到虚实这个字眼的时候，张仲景的定义是有形的物质一坨在那里叫实，没有形的能量造成的病叫虚，所以张仲景在说虚跟实的时候是有形的身体还是无形的身体会用这个虚实，所以张仲景强调这个栀子豆豉汤是虚邪的时候，那就基本上这个栀子豆豉汤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形而上的身体的故事，不是一个有形的身体的故事，所以这个人即使他的胸口这个食道的部位就是我们肉体的食道的部位觉得塞闷心烦，但是这个东西依然是一个能量在那个地方过不去造成的，而不等于这个人的肉体实际上有什么组织的异变。当然因为日本人用栀子系的药物曾经让食道癌大幅好转过，所以我们可能会反过来想说或许这个会变成食道癌的东西真的是这个病人有一个栀子豆豉汤的能量上面的过不去，然后久了以后变成癌了，就是无形的能量身体影响了有形的肉体身体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至少他说的那个喝了可能会吐这件事情很少发生，那如果发生的话后代有一些医家也是解释说那可能是他能量的邪气刚好有沾到一些胃里面有形的东西上面，所以那个胃里面那个有形的汁水会因为这个能量上的积热而呕出来，那但是本身不是一个吐药。那栀子豆豉的话中医的童话故事是认为豆子的形状都像人的肾脏对不对，那这个肾脏的谷子豆子它发酵了以后就能够让这个肾气蒸腾上升，而这个肾气蒸腾上升这件事情甚至是可以治感冒的。所以我曾经遇到那个有一些感冒的患者，我记得我是开过好像是栀子豆豉葱白汤之类的，就这个人他在感冒的时候觉得自己有些身体闷闷的，然后有一点温热感，不是怕冷怕风也不是出汗要脱衣服，就觉得身体闷闷的不清爽。那这个情况我可能会用豆豉跟葱白来发这个感冒葱豉汤，那有没有加栀子就看他心烦不烦而已，就是心烦就加栀子这样子。那这也不是金方，但是也是同时代有的方子。那这个豆豉把肾气蒸腾上去然后把感冒的病邪推出去，因为在张仲景的故事里面这个病邪已经被庸医误下之类的已经扯下来了，所以要重新推出去。那问题是当你推上去的时候本来这个心火就下不来对不对，这个肾水之气往上推的时候不是更加杠到才对吗，是不是？所以栀子在本经术这里面认为栀子的故事是一个往下钻的一个逆风而行的故事。当然这个东西这童话故事听起来是不是太过牵强我也不知道，但是栀子的确就是那个下火药里面还蛮凉人会钻的那种药。那本经术这里面讲的是说这个中国人对这个四季五行的异变都是一开始就是冬天是黑色对不对，然后春天是蓝绿色，然后夏天是红色，然后到了长夏季是黄色，然后秋天是白色对不对，再到冬天黑色，这个颜色的顺序是中国人认为的四季运转五行运转的颜色顺序。他说可是栀子这个花 它是嫩芽是绿色，老叶是黑色，然后开的花是白色，花心是黄色，种子是红色，它是逆无形转的一个植物。所以他们认为栀子就是在当你遇到这种阴阳交争的界面的时候，它特别能够逆风而行，让它能够逆着那个渗水的力量，那个渗水往这边这样吹过来，它更加可以逆着渗水钻下去。好，那这是不是一个过度牵强附会的说法，我不知道了，只是这是中国本草学上面的一个说法。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心跟肾气能够相交，那这个人就这里梗塞就消掉了。但是呢，这个病人如果他今天不是感冒，他就是这个地方梗塞，而且栀子汤症通常就会带着一个副症，叫做心烦失眠。所以平常我开栀子汤，就是心烦失眠的人，我问他这里有没有塞塞的感觉，有就开。那如果不是感冒的话，你上面有栀子，下面暖脾胃，用干姜也没关系；或者上面有栀子，你下面暖肾，用附子也没关系。然后你上面有栀子，下面有附子，中间的半夏也没有关系，就是半夏也可以去掉点痰，对不对？让这个地方变顺一点。所以日本人用栀子汤，到后来开这个方剂的使用开拓到后来，就非常喜欢用栀子附子汤或者是栀子半夏汤之类的结构。那至于说这些东西，就当做同学的延伸意味图啊，就比如说大冢静杰、史书道明这些医者的书，同学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延伸阅读，因为他们对于栀子汤用出很多奇怪的事情，说什么觉得舌头下面塞，然后喝了以后就吐出一颗石头之类的，就是身体里面莫名其妙的，因为这个汤的那个把阴阳那个对穿而过，就在身体里面不知道为什么的具象化出一颗石头吐出来。这个是什么凭空生出黄金的那种感觉，像指点金术士。好，就是那这样子的汤，就是在日本人手上用的是超神话的啊、哦，所以那我们中国人都还没有经验到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就再来跟同学把这汤报告一下。而我们太阳篇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剂，但是我考虑了一下，就是太阳篇里面其他的方剂，如果不先交到少阳篇的话，先交那其他方剂会一直需要回头讲少阳的事情，需要回头讲阳明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教学上面的比较容易的做法，还是先把那个阳明篇的那个主要方剂介绍一下，然后再往下把少阳篇的主要方剂介绍一下，再回头来处理这些东西。那这样子的话，我这种先快速带一下，今天是我们这课的第五天，对不对？就是稍微快速的带过一下这个做法，可能会就是说，不可能。我在讲到阳明的时候，只能先讲阳明大纲，因为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还有阳明附带的杂病，以及阳明里面有很大一块重要的事情是怎么医黄疸，就是今天叫做肝炎的那个东西。那肝炎黄疸我们先拿掉一下，就总之就先把阳明的大纲跟少阳的最主流大纲讲了，然后我们再回头来把这些太阳跟阳明跟少阳那些还没有讲到的方剂，这样一个一个这样顺过去，这样子可能处理起来会比较容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讲一个阳明病的大概的故事。阳明病大概的故事就是出大汗，觉得热，脉又红又滑又有力，那有的时候胃口很渴，这样的故事情节。所以呢，这个一开始我们只看这个讲义就好了啊。这个阳明篇的白虎汤，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脉象跟外症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阳，我这边有加注几句话，因为就是有些条文里面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人刚好感冒、头痛、发高烧，痛的地方是眉心这个地方、眉棱骨这边在痛的话，也是通常白虎汤医的哈。而且很奇怪，同样是跟足阳明胃经有关系，其实这个地方的痛也不在足阳明胃经上面哦，这个地方的穴道并不是足阳明胃经的穴道了，可是就是白虎汤很能够足，而、啊、这是什么穴？ 它是哪里？印囊吗？ 这里。 印囊。旁边是穴道。 反足是太阳经的穴还是少阳？对啊，就是这个地方的感冒头痛是通常白虎汤一喝下去立刻就好的，但是这也不关系到经络，跟那个 太阳阳明之间的那个葛根汤，能够真正的处理到这个绕在脸上涂阳明胃经的那个走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白虎汤处理的那个阳明燥筋之气的那一层气场的那个身体症状，跟葛根汤走一条阳明筋的那个身体症状是不同一国的，这样能够听得懂吗？就同样是阳明病的占得到的范围，可是实际上的身体感跟症状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眉心痛这个地方啊，眉骨痛也算得上是白虎汤症的一部分。那另外就是面如垢，那其实可是这个面如垢啊，就又回到阳明经这条的病上面来了。因为人的足阳明胃经最关系到人的脸色看起来好不好，所以我们敷脸药的排行榜第一名是白芷。白芷就是打通足阳明胃经的足阳明胃经专用祛风药。那第二名的白附子也是，就是当你能够把这个经络上面的不干净的风邪扫掉的时候，人的脸色就立刻亮起来。所以当你是阳明那个当然好像是内经里面有讲嘛，说女人年过四十以后渐渐变成黄脸婆，也是因为她的阳明胃经开始有点虚了，所以阳明胃经虚了，脸色就一天比一天黄之类的这样的故事。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内经里面提到的黄脸婆的故事，在张仲景里面的书里面是讲，就讲到那个黄疸篇有一句话是不用怕啊，不用怕是我讲的，那如果你完全没有病只是变成黄脸婆，吃小建中汤就会好。那这个所以脸看起来特别脏黑也是白虎汤的主打，大概是这样的一连串主症。那白虎加人参汤，我们所知道说张仲景的用药逻辑是觉得水不够就用人参来补水，所以当你这个白虎汤症的人又好口渴的时候，就直接一个单纯的逻辑加人参补水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是阳明病的一开始。那我不晓得各位大陆同学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哦？我比如说有大陆的同学会跟我讲说，哎，其实我们大陆人用大黄哦，有时候就用了好多克都还没事，有没有过这种事？对不对？可是我们台湾人是，比如说啊，如果有个小孩子，他今天因为我们台湾不是要当兵嘛，要服兵役的，那小孩子想要逃兵的话，他只要带一点点大黄哦。他每天只要偷吃一公克的大黄粉，他就可以水泄不止，然后到那个军方的那个医官判他不用当兵，然后验不出什么原因。那这个台湾人对于大黄这个那种高反应的那个东西，你们大陆人应该会觉得有那么脆弱吗？对不对？会有这种感觉吗？是不是？然后中医界也有一说是啊，我们的中医界混江湖的方法啊，就是如果你要开大黄剂的话，你跟病人坐下来要先问您府上哪儿啊，因为呢大黄耐受度是湖南四川人很强，就是吃辣吃的凶的很强，但是广东上海人就相对弱很多，就由此一说。那请问一下各位同学，你如果自己是那个大黄耐受度很高的人，我问你，真的是对辣的耐受度也很高的人吗？真的有这个正相关吗？啊！ 像你妈要问我说的话， 假如 说十根大黄 都 可以的， 是拉的不 凶， 还不不会啦。那我们台湾人就是说，哦，这个都不要说不用当兵了，一生都卧病在床。 而且我们也是吐下的。 啊，那更强。所以，这个时候，陈世芳怎么办？就是我们台湾人是常常一克大黄就不得了了，那大陆人常常是十克大黄还没感觉，所以那个什么大黄蔗虫丸之类的，就是吃下去以后，有些人说我吃几颗就要拉了，有些人说啊我没事，我吃了十二颗帮我拉，就这个故事写超多的。哦，所以这个大黄剂的耐受度的问题，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那像白，我在台湾遇到阳明病的患者，几乎都不需要开到承气汤去，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只是白虎汤里面有生石膏，喝完了烧退了就一直在拉了，就需要用理中汤来收工了。 我这样子，我们台湾人好会被你们瞧不起啊，娇弱。那我又是台湾人，那么娇弱也是娇弱，所以那没关系，那就瞧不起吧。那难养难伺候啊。那这个，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的那个客户端要怎么办？还要叫小医生来问你抚上哪吗？这有用吗？因为你要想象，因为我们那个城市人说不定真的是很不会的人哦，所以当遇到这状况怎么办？所以我们台湾这边就是用到白虎汤的人已经会拉肚子了，所以常常没有机会再往下用到承气汤去了。而张仲景的《伤寒论》又是一个阳明病承气汤部分异常肥大的一本书，也就是汉朝的人好像更加是一种阴虚火旺的体质，所以他动不动一感冒可能就烧干掉变成便秘，要用承气汤。所以张仲景的书里面阳明病有很多内容，我作为一个台湾人都觉得看过一遍两遍就觉得好像临床都没有机会用到，就算了。可是我诚恳地问各位一句啊，各位大陆同学，你们有没有过或者有没有遇到过感冒发烧以后就便秘到好多天都大不了大便的故事情节？有哈，对，所以你们还是有嘛，所以没有承气汤症只是台湾人的事而已。那因此呢，张仲景那个本来我在准备《伤寒论》的教材的时候，因为对我这个台湾人来讲，张仲景的那个种种的那个要用这个承气汤还是那个承气汤的辩证点都用不到，所以我就备课很不认真。那在这个很不认真之中，因为宋本上还有阳明篇98条，大部分都在谈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要我这个很不认真的来说的话，我就说我自己的简单化的想法好不好？就是张仲景他有提醒，这样子说：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大承气汤，它的药物组合的特色是，调胃承气汤是大黄、甘草、芒硝；小承气汤是大黄、厚朴、枳实。所以如果你用调胃承气跟小承气来比的话，你会看到调胃承气汤因为有甘草，所以它泻的力道不会太强，对不对？拉肚子力道不会太强。可是它有芒硝，芒硝在这个情况下就便秘的阳明病上面，芒硝是特别能够把那个热邪吸掉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调胃承气汤其实能够带走的热量是比小承气汤多很多的，这样可以明白吗？就是调胃承气汤是热量很高，但是泻下力没有那么强。那小承气汤是大黄、厚朴、枳实。那厚朴横开，止咳，大家今天应该止窍了啊，止窍往下打。那你会知道小承气汤针对的不是太多的热度的问题，因为大黄与药性来讲并不是太寒的药，它只是泻药，但它药性来讲并不太寒，所以它能够泻火，但它本身不寒，不太寒。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小承气汤你会知道它在主治的是大便塞住这件事情，对不对？那可是如果这个大便塞得厉害，那个人又塞到发热了，那用大承气汤的话就是大黄、芒硝、厚朴、枳实都放。当然你说放多少，对不起，这些量全部都要靠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你对什么药的耐受度是多少来决定。所以张仲景说的标准剂量变得没有意义了，我们台湾人就科学中药加一点点就好了，大陆人可能很多很多的主大锅我不知道。所以那张仲景那大承气汤，它有芒硝又有厚朴枳实，它的故事情节有一点像是哦，这个人他的大便已经干热到会跟肠道黏在一起了，所以他必须靠芒硝这种盐类的药逼他的肠道会抽一点水出来来润那个大便，然后厚朴枳实才能把那大便打下去。所以芒硝在大承气汤的两个意义是：一是强迫润肠，二是清掉热，这样子。所以那当然大承气汤这个人的大便就黏得最紧，塞得最凶的，这样的故事情节。所以张仲景的阳明篇会有反复的跟读者进退讨论说，哎，这个状态你如果想开大承气汤你先不要急啊，说什么什么状态 这个人还不要开大神器，你先用小神器汤去试探一下，如果他喝了这个小神器汤，这个大便还是没有下来，只是疯狂的放屁，那这时候你才能确定说他的大便的确是有干掉黏住，那这样子才能用大神器汤，不然的话一开始用大神器汤对病人来讲太凶狠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反复的进退，那同学可以理解吧。好，当然调味神器汤它的主症是发热不是便秘，但是小神器大神器的主症都是便秘，所以同学就是在便秘之中你要去判断是小神器还是大神器，那如果没有把握一定是大神器的话，你就从小神器开启，没有效了再加药，这样子可以理解吗？这样就比较简单。那至于说它的主症啊，如果用发烧的感觉来讲的话，好像阳明病的这个进入阳明大肠腑的这个生病的画面，它的画面比较像是当你还在调味神器汤的时候，你有很多热，但是这个热还没有确定结出干掉的大便，所以主要是要泄热，不一定是要通便，但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热却还没有结出干掉的大便这件事情，张仲景给的主症点叫做蒸蒸发热，就是这个人的热啊，当他是调味神器汤症的时候，但这不是完全典型的，就是说啊、太阳偏有调味神器汤，所以用调味神器汤来预防这个什么太阳病往里窜，但是这个预防法很现在很少用到的，所以就好像先不管它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的人啊，太阳传完差不多就掉到少阴了，有时候不过阳明了，就是我们比较底子虚一点，那所以呢这个蒸蒸发热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你会看到这个病人觉得他这个人好像哦头上面哦这一块空气都热烘烘，就他整个人就好像一直在冒热气那个样子，就是这个蒸蒸发热会就是是我们一般用来看看是不是可以采取调味神器汤的辨证点，就是还在蒸蒸发热的时候，那便秘是可以已经便秘也可以还没有便秘，就主要是那个热啊蒸上来，热的好像下雪。当然阳明病总的来讲脉象都是比较偏宏大的啦，对不对？那到了大承气汤那个大便塞满的时候，其实大便除了宏那个脉象除了宏大以外，按到底就会有很硬很实的脉象，所以就是说他那个底面那个大便塞满的人脉象也会把握到。那等到这个调味承气汤症开始往内收拢，或者说他就不要说调味神器汤症转成小神器汤症，就是直接的小神器汤症，就是一般般的发烧，一般般的出汗，这个一般般跟白虎汤的那个情况差不多，一般般的发烧，一般般的出汗，一般般的觉得比较热，但是主症就只是便秘而已。到大神器汤症是不但便秘，而且那个便秘是燥热难当的便秘的时候，那个已经收进去的热它会换个出口，就是变成两个手脚这样一滴一滴汗这样出来，就是手足汗开始一直滴下来，所以到了手足汗开始滴下来的时候，就可能是有杂热被闷进里面去了，然后闷进里面热不能透过身体的躯干的发汗，而代偿性的变成手脚手臂跟腿脚这样一直出汗，那这个是临床上比较简单的大小调味神器汤的分判点。那至于说比较细致的，那就要看你的患者或者你自己有多汗潮了，如果你就是很汗潮的，那张仲景说的那些细致的辨证点比较全齐了。那如果你今天觉得我还是蛮现代人的啊，大概就是啊稍微吃一点什么东西就很容易泄的那种，就是你的人体体质如果不是那么汗潮的话，那阳明篇里面那些精细去辨识到底是小神器还是大神器的这些条文，那你就暂时不看也没有关系，好吧？所以阳明篇的那个关于感冒的部分就这样就过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少阳篇关于感冒的部分了。那小团肉汤这件事情呢，我比较喜欢小团肉汤的故事情节，我比较喜欢把《伤寒论》里面啊、哦。从太阳到阳明到少阳到厥阴的所有小柴胡汤一口气一次看掉，就是一条一条来看它。所以可不可以请助教贾家在吗？还是贾家其他还是朱熹好了？ 有没有两个助教手上的本子后面是有索引的，就是小柴胡旁或者小柴胡家什么旁这个东西后面有没有页数的，可以吗？那不管是不是助教，就谁可以帮我报个页数，我们就从第六卷的开始的 157， 就是一个一个往下看，这样好不好？那如果是或者是助教帮我顺一下页数可不可以，就是你们书后面有没有索引，就是 157， 就是小柴胡以及小柴胡家什么什么旁之类的。对，好，那这个小柴胡家什么黄连那个是温病的已经算带过了，所以我们就从太阳开始。那我想这么让助教稍微顺下页，顺下几只几这样的帮我顺过一次，好不好？那我就先下课，你们休息一下。助教就到时候报什么六只几、七只几这样子，从太阳报到水银这样子。 好，谢谢。 没有，就缩着就好了，就吼一吼，让同学可以翻书就好了，就一个人讲这样子，那我们不要画到这里。